尤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时段都有哪些需要提示的旅游天气吧。 好的。今明两天呢，北京呢都是这种以多云为主的舒适的好天气。明天的天空云量呢比今天呢是逐渐减少的一个趋势，比今天略少一些。所以呢会比今天呢略增一点暖意，总体来看呢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 这是北京的状况哈。 对，那就是说要特别关注在明天的夜间呢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将影响北京，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21号呢预计呢北风呢将有4-5级，阵风呢可达7级左右。后边那几天的气温呢也有所下降，21号到24号，也就是一直到中秋节前后呢最高气温呢只有22到24度，最低气温呢在12到14度，所以这个早晚的凉意呢是比较浓厚了，所以大家出行出游一定要注意多加点衣服。主持人。 好的，谢谢，秋意正浓，也感谢您在这一时段跟我们连线，让我们下一时段见。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7，欢迎各位的光临。到了周三，又到了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是袁一。今天中午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感觉他隔一阵儿不来还怪想念的。些许时间不见了，我们来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光临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哈。真是有日子没见了。 飘香四溢怎么样？这个从哪儿回来？这是 这个刚从瑞士回来 啊， 在那个瑞士的这个大好河山啊待了半个多月，感觉特别爽。 待了这么久 啊？我也没想到，回来一算，掐指一算，哎呀，半个多月， 都过去这么久了。因为我有关注你的朋友圈，在瑞士那段时间玩的还挺嗨。 相当嗨，那相当嗨，而且还一不小心上了一次瑞士的新闻联播哈。 哎呦， 算是为国争光，为国争光。哎 呀，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段刚刚出炉的瑞士之旅，其实也是去参加一个峰会是吧？旅游峰会。 对对对，这个他现在有一个这种世界博主的这个大会，然后呢邀请咱们世界各地的这些博主呢去参加，然后我也就代表咱们中国队啊。荣誉参赛， 听说是代表中国唯二的博主， 唯二 的去 的、另外一个我知道也经常上咱们节目哈， 对， 阿拉苏， 对对对， 苏苏，然后我们一块搭伴去的，然后我们代表这个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属于市场非常大，所以给了我们2个份额，其他的可能只有一个，其他国家一个国家只能去一个人， 所以你们还是有比别的国家多一个名额， 主要是我们的祖国强大了嘛， 还是因为你们内容做的也很好了，这次这个旅游峰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它主要就是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些讲一些东西吧，就是跟大家交流经验，然后呢把这些人都聚拢到一起去做这么一个这种目的地的推广。 哎，我特别好奇一点哈，因为咱们平时在外就是做一些分享会的时候，可能跟自己国家的这些新媒体的朋友们可能交流比较多，其他国家的这些博主旅游达人他们的推广方式或者他们的呈现方式和咱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还真有点不一样， 跟我们说说呗。 就是我自己感觉哈，就是这一段时间你没看我发朋友圈，我都改意图流了吗？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慢点慢点。 慢点，信息量太大。 那意图流什么概念？就是我啪一张图就搞定了，是吧？ 嗯、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这种，就是我自己取名叫做 ins 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在国外的这种社交这个平台，主要他们现在都是发图都发在 Instagram 上。 对， 所以 ins 风呢，就是首先它的图的比例不太一样，它是一般是一个4:5这么一个图片的比例 啊， 所以就是说对于摄影师来说，你对构图比较敏感的话，4:5是另外一种呈现方式。 嗯哼， 它有点近，原来是 ins 只有方图嘛，后来他们现在觉得方图可能局限性太大了， 嗯， 所以他们就改成可以横的也可以竖着的这种扁图， 嗯， 都可以。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大家玩这种社交网络也都很忙，基本上都是一图。 因为你看我们以前在发，就是刚有这种社交媒体的时候，大家都会发9宫格。 对， 然后哪怕你凑不满9张图，最后2张还会说我实在没图了， 硬要凑一下， 我 专门有几张图， 对对对， 就是我实在找不着第9张了。 然后后来一段时间大家就开始发现，哎，就是可能因为流量的局限呀，或者时间要这个加载这个图片的时间，大家就觉得太忙了，然后太浪费时间了，不如说我这9张图拼起来，你开一缩略图， 哎， 它是能组成一个新的图案的。 对对对，一种新玩法。 对，那是一种新玩法。 这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内的社交媒体的一些玩法。 嗯，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发这种社交媒体也是有这要求的，必须要凑这个9张图，就是我们是硬要给它凑满，也要凑。 听好了。这个内幕啊，社交媒体 内幕， 嗯， 就是让我们更丰富一些嘛，可能他们也是想让更丰富一些，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也得凑，生凑一些， 不能亏了嘛， 所以说 本来有9个空格，你这不填满不合适。 就咱们反正可能习惯性的就是一撸就是9个图，一撸就是9个图，所以呢，大家也都有空就撸出来9个图，反正现在4G也快了嘛。 嗯， 但是呢，在国外呢，就我后来发现他们很多人，就算你发，比如说3张图或者5张图，甚至9张图。ins 上也可以发，但是呢，大家不会撸到那么多图，他只会撸到你第一张图，给你点个赞，然后你就过了，人家就进入下一个人的下一个，就是这种 pose。 每天早上起来，全世界人民都一样，要审阅的奏折太多 了。对对对，所以说人家就是点一下阅了就可以了。 啊， 所以说这个是我学到的第一点，人家是一图流，而且 所以就要求你是精心挑选的，从这么多可能你拍了几百成千张上。照片你必须要挑出一张最满意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不管是修片啊或者怎么样，你要把它设置成一个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图片。 没错， 嗯， 所以说他们的照片的这些，我也是因为后来这个峰会完了以后呢，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哈，我跟苏苏就很不幸的被分在两个不同的小组 啊， 要不我们能搭伴一起玩一玩。然后就是我就跟了另外几个这种我叫 ins 大神吧，因为他们都是在就是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很多这种粉丝的人，然后呢，我本来是没有这个账号的，后来被他们影响了，后来玩了几天，就我们都是在野外小伙伴一起徒步，一起玩，摄影师互相拍照，觉得哎呀很有意思， 嗯， 然后我干脆我也申请了一个， 嗯， 反正那时候在那块也可以用嘛，然后就我也申请了一个， 嗯， 觉得挺好玩，然后呢，我申请了一个，我就一天就涨了10个粉丝，然后里边有9个都是世界各地的那种叫什么重量级的博主，然后我觉得特别光荣啊。 嗯哼，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在参加旅游峰会的过程当中，向别的国家的这个博主们，包括网红们去汲取经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最近的从瑞士回来以后，你的微博上有什么变化吗？ 有变化，我就发意图啊，没人给我推了，啊，开个玩笑哈， 嗯， 就是我反正我的这些照片，因为我有时候发现在意图流，我发朋友圈比较多， 嗯， 然后呢，就是说会直观的感受到大家就是哇，就那种眼前一亮，然后很多就是像摄影师的朋友，就国内的这种圈里边，摄影师的朋友会点赞，就说棒，就是你这就应该走意图流，我说。不是我不想走一图流，是咱走一图流的限制条件限制，他不给推啊，那我们也没办法。所以现在呢，就是这是一个现状，但是我们内心还是期待更多的美好，跟这些大神们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这是真的。 嗯， 就是他们是一种跟他们在一块干活，也不是干活吧，就是真的是工作和这种旅行是非常结合的非常好，然后大家没有人去或者去抱怨，或者去觉得这种工作很有压力，或者怎样，就是一起玩，然后就拍照的时候，没有人有废话， 大家都是低头默默在那咔咔。 他们是更多用相机还是更多用手机？ 都是用相机，就 是还是用相机。 真正你想在这种 ins 上，比如说你想做出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 还得是相机， 还一定要后期的。所以说相机是、 后期的余地会比较大一些， 会比较大。但是这次在瑞士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瑞士真的拿手机也能出大片、 这句话真的我们听太多遍了。 这个真的是不是吹的哈？因为当时为什么我能上人家这个新闻采访？采访的时候我还拿出我的手机，我说真的，这次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你看看这张照片，没修过，原片就长这样。 对。 然后当时我给那个当时的那个director 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制片人，哎，对对对，去看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说你看看这张照片，没有任何的 PS 和修饰，就是我们在等日出的时候，大家都在忙碌嘛，然后我在那儿拍着延时，这边等着这个小伙伴走过去。没看这天气挺好看，那边一个吊桥，我拿手机就拍了一张，其实是工作照，但是光线颜色特别完美，没有任何后期的一张照片。 嗯哼， 我说这张就是我拿手机拍的，我说谁都可以拍，这个跟你不需要什么，你只要构图，你把那地平线拍平了就行， 嗯哼， 别拍虚了就行，任何人都可以拍出一张明信片一样的大片，就像油画一样，它的空气特别透亮。 是。 所以这是这次在瑞士跟这些 ins 大神学到的和这给我感触特别深的一些东西。 你看去到瑞士的以后的朋友们，不管是第几次去回来，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哈，就是手机就足够用，但当然你们是带着任务和工作的本职去的。 对 对, 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那既然去到了湖光山色非常美好的瑞士，这是你第几次去瑞士？ 这算是我应该是第二次。 第二次去、 去年我记得我去过一次，可能回来还讲过吧，没讲过啊。 去年没讲，你是第 一 次， 一下走太狠了。 你是这一回，你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讲瑞士。 对对 对, 对， 那时候走，那一次走时间太长了， 回来这感觉袁一的头发型都变了。 怎么样？两次去瑞士，感觉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我感觉还是现在卷发的好看。 我说的是瑞士， 瑞士，瑞士，好，瑞士，瑞士啊！ 入戏太深， 入戏太深了。那个感觉，夏天的瑞士。我喜欢夏天，特别特别的 美，就是这一次是吧？ 对对对、因为上一次是冬天去的嘛、冬天的瑞士呢，其实是就是说你同样去同一个地方，因为我上次也去了日内瓦湖区，这次还是日内瓦湖区开始的、然后真的是冬天跟夏天，你只是觉得这湖长得有点眼熟、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冬天的瑞士可能来讲的朋友也会比较多，他们会主推就是滑雪这一点， 没错， 这点毋庸置疑， 没错。 但是夏天的瑞士总感觉它的夏季是不是从感官和视觉上都觉得没有那么炎热？ 没错，因为你 后是不是真的 你的背景就是雪山、就是你怎么你看着这种雪山，从心灵上你也热不起来、就是你它总有一些山峰是终年积雪的，而且很多山是包括后来这次我去了几个名山啊，就是著名的这个少女峰，少女峰旁边的冰川、还有它旁边的艾格峰，然后还有就是马特洪峰、这几个后来我都去了、所以这些山基本上终年积雪，它上面永远能看到雪和冰川。所以这个地方呢，你看着你就热不起来。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是雪山，下面就是草地，绿色的草地和花海，特别特别漂亮。所以说夏天的瑞士呢，给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冬天其实对我来说，它的色彩没挑，特别漂亮。我只是对于天气有点挑剔而已，因为冬天的，这不是瑞士，冬天的欧洲整个天气就都是容易这种下雨下雪啊，阴天啊，积雾啊，这种天气。所以呢，对于摄影师来说，我比较喜欢阳光、蓝天、白云这种天气。 你是喜欢那种自然环境比较通透的，然后光线比较足的。 其实冬天也挺通透，就是但是它有时候就是明明就很通透嘛，但是阴天。所以就是你从摄影的角度来说， 光线肯定是不够的， 光线不够，它颜色不丰富啊， 对对对， 就是照出来都是灰蒙蒙的一种感觉。当然我冬天拍的日内瓦湖区的片子也很漂亮、但是我最后就没办法，为了更多的颜色，更多的这种就是对色的要求，最后没办法，都是拍夜景长曝光，而且日落时间太早了。所以冬天呢去那块儿，如果赶上一个好天气，哇，那个地方绝对美翻了，因为有太阳，有阳光，有蓝天，然后底下有碧蓝色的这种大湖，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被冰雪覆盖的这种小镇屋顶和这种群山， 嗯， 就是颜色搭配起来特别漂亮， 嗯， 只是我没见到太阳而已啊。 嗯、 我上次去欧洲两个多星期没见到一次太阳， 嗯、 我也是就醉了。 像你这种比较喜欢阳光的人，可能对于太阳还是有一些刚需的。就如果你很长时间没有见过阳光，我会觉得心情变得阴郁一些。 对，我这么阳光的一个少年是吧？阳光少年，但是很不幸我是个雨娃啊。 所以跟我们来规划一下吧，这一次的这趟第二回的瑞士之旅是赶在了你最喜爱的夏天。 没错。 嗯，夏天的瑞士怎么玩，嗯，是值得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来借鉴一下的。 对对对。 这回去到那边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基本上一个白天和夜晚的平均温度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 白天大概二三十度吧、 嗯、 就是出太阳的时候非常暖和，甚至有一些热。如果你徒步的话啊，穿短袖妥妥的没问题。 嗯、 然后呢它的整体的海拔会比较高，然后我们走到这种山地比较高的地方呢，我建议还是穿一件薄的长袖，因为有的地方是我们真的在冰川上走，然后或者在山顶上面，它的突然的这种风啊天气啊会变化比较多。 嗯， 我是带了一件羽绒服去啊，最后到想想到快完了，行程快走完了，终于有一天啊，在马特洪峰，因为那天下雨特别冷，我终于如愿以偿的把我羽绒服穿了一下，还给我热够呛啊，后来就给脱了。 小包子形容的瑞士夏天哈，说是白天二三十度，甚至有点热。 对， 这就在我们看来不像是一个专属于夏天的形容、 嗯、 这应该是属于一个非夏天的其他季节的一个形容。 对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只是在偶尔的一些阶段，正午的时候阳光当空照的时候会有一点热而已。 对对对，会比较热，主要是因为太阳烤的嘛。 对， 所以说你找个阴凉马上就凉快了、 嗯、 瑞士的夏天呢不但美，而且没有那么就是说那么热，因为它毕竟在一个山地，它是一个山地国家，所以在瑞士的这种、 嗯、 我觉得这种整体气候是非常适宜的，非常宜人啊、 嗯、 尤其是你在湖边上又清凉，你在山里面然后山风一吹又很凉爽、 嗯、 就是各种不同的景，所以说它的这种夏天并没有那么热，而且晚上其实也很适宜。如果你在日内瓦湖区或者在苏黎世这种城市的话啊，这种地方其实晚上现在是大概在十几度啊，甚至是二十度左右、 啊， 特别舒服。穿一小背心儿，在那个湖边 晃一晃，听上去就像是这两天入了秋以后北京晚上的温 度。对对对，就跟北京那这天差不多、 嗯， 而且它的湿度比较的高，就相对于北京比较干呢，它那种湿度相对还比较适宜，让你皮肤没那么干，因为它总有水嘛。所以在这种地方，你去，哎呀，走走一走啊，然后转一转，就是。空气也很舒服，气温也很舒服，然后整体的这些景色呀，它不管是这种老城也好，还有它这些古堡也好，还有这种小镇也好、 嗯、 景色都特别有层次感、 嗯、 这是给我最大的这种印象。比如苏黎世，比如像伯尔尼，再比如像沃维，还有就是像这个洛桑啊，然后包括这个日内瓦，还有蒙特勒这种地方，它每个地方你不管怎么搭，就是你摄影师在取景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拍，它后边永远是几层的这种景。比如说前面是城堡，后面是群山，前面是大湖，后面是雪山，或者前面是一层这个建筑，后面是一个山坡上的建筑，再后面是大教堂，再后面是山，就是它自然就成一个自成一景，你怎么取怎么都有。 感觉今天像是一个摄影师的分享会 啊。那倒不是，那倒不是、啊、 特别建议大家就配着小包的这微博上的照片一起来听他的讲述哈、 哎、对。 新浪微博怎么找你？ 新浪微博搜超级小包总、 超级小包总 就能找得到。然后我发了，最近应该是一直在刷这个瑞士的这个刷屏哈。 怎么样，带回来多少个 G 的照片？ 哎呦天哪，一个硬盘满了，后来买了个新的啊、 哎， 真的是特别特别多的好东西，而且我还拍了很多视频。 因 为马特洪峰当时一直没露头嘛，我就拍了一段岩石。最后他虽然没露头，但是我因为出来岩石有时候一个动画、就看那云在上面穿梭，然后流云飞云，然后在一个三角形的这种马特洪峰上面特别漂亮。那我还没舍得发呢哈， 还没舍得发 啊，还没舍得发。 今天上完节目，要不回去就给他发了吧？ 行行行，回去我就发一下。 新浪微博找到超级小包总，然后各位看一看他最近正在微博上刷到的自己这一趟瑞士之旅的一些照片。刚才上半段呢，也是请小包总先给我们大概的讲述了一下这一趟在瑞士的夏天

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分裂狗、白老虎、白狮子、猫猫狗。 北京野生动物园八小福百年修得中秋剧，只信金穗30天。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在周三的中午，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我们继续邀请到在直播间的超级小包子，也是刚刚从夏天的瑞士回国，为我们带来新鲜出炉的这趟瑞士之旅。再次欢迎一下小包子。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上半段跟我们讲一下整体的概念哈，以及就是感官吧，还有跟你上一回在冬天的时候去的一些差异感。那接下来就给我们规划一下这一趟你去都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行程走的。如果让你去总结一下这一次的瑞士之旅，有一个主题的话，你大概会给它定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我这主题特别明显啊， 我这次就是徒步之旅啊。 徒步之旅，所以跟山都有关是吗？ 对，就是把它的名山大川全都基本溜了一圈。瑞士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山地国家啊，所以说喜欢看山的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次主要是以徒步为主嘛，很多朋友会有几个疑问，一个就是徒步累不累啊，强度大不大，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难不难之类的。 对对对，难不难。然后还有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在线路的行程啊、衔接计划等等。对对对，很多人问我说瑞士自驾怎么样，我觉得如果不是就是说就全家出行这种啊，有老有少这种，七大姑八大姨的在一起，你不用这个去非得要考虑租车，因为瑞士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相对比较贵。 哦， 它的消费 是指 各种消费都比较贵。这个很多人开玩笑说，这个瑞士是地球上最贵的几个国家之一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去过北欧。 但是确实也比较贵了哈，因为我在澳大利亚那个悉尼和墨尔本待了很长时间，那个地方已经很贵了。啊，到了瑞士仍然让我觉得哇，就还居然还有更贵的地方。 对于瑞士消费贵这个评价，你也不是第一人，基本上也是、对大家都是这么评价的。 没错， 所以你反而认为说开车这个事情有点浪费，是吧？ 对，因为你想，因为你每天的行程，因为瑞士这个国家呢，相对它的面积啊不大，所以很多的景点也好，城镇也好，周边的这些距离，他们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也就是说整体这个国家的景观，我认为它是一个相对微缩起来的这么一个景观。所以你可能两个小时火车，你就可以从北到中，再两个小时从中到南。诶，你坐四个小时火车，这国家你就从北到南已经穿越了。 所以小宝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在瑞士，我们之前多少也介绍过，他们的铁路非常发达。 对。 而且其实他们也知道自己的消费贵这件事情，在铁路上他们还是为各种各样的旅客提供了不一样的优惠政策的。 没错，尤其是为了我们这些海外旅客哈。他这个说到这儿，我必须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他那个瑞士通。国外的朋友一定要买瑞士通，如果不买的话，你们就会像我第一次去欧洲一样啊，非常后悔。到最后我知道有瑞士通这东西的时候，我悔的肠子都青了。 你当时没买呀、 没买，顿足捶胸啊， 真阔气 啊，厉害吧？我就说起来，这都是一种炫富啊， 就是那么任性。 没错，就是很任性。我说这有什么呢？不就是买个地铁票，买个火车票，到那儿再买个电车票吗？ 能便宜多少钱？ 就是，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跟大家报报账哈，我当时从洛桑坐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地铁啊，先坐了当地的火车，就是轻轨。然后坐地铁，然后我这买了两张票，然后我又坐了火车从这个洛桑坐到这个就是日内瓦湖区的湖边上，就坐了几站火车坐到了这个蒙特勒。下了车以后呢，到这个西庸古堡去，从火车站还要坐电车去。我这个时候就已经感觉心中有些慌。 就感觉钱包已经快要瘪了， 钱包突然间瘦了，瘦的居然比我还快，我好羡慕他。然后结果我就开始走啊，走了走，觉得徒步这个不太靠谱，再走到等我走到了一定会关门啊，西庸古堡会关门，所以我就没办法，最后又买了一张电车票。 这还是同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 同一天当中， 大家想象一下， 我只是坐了四次公共交通而已哦。 一位出发前非常阔气的旅游达人， 没错， 他在坐到超过半程的时候开始下来走。就生怕自己今天带钱不够， 我开始徒步啊，然后最后呢，结果就是我那一天，妥妥的花了大概是34瑞士法郎，相当于就是它跟欧元差不多1:1嘛，相当于34欧元这么一个价格。我只是坐了公共交通而已，还没有进西庸古堡，没算西庸古堡的门票。然后等我到那儿，西庸古堡已经将近关门了。就是折腾了一下午，然后什么都没买，然后什么都没干，就是在那儿坐车，坐完车，因为我抠嘛，所以就走了一段，结果就把那个耗到快关门。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 教训， 真实的惨痛的教训。后来我回来以后跟很多人吐槽，我说哎呀，这东西太贵了，我还没怎么做呢，就30多欧元出去了。然后这么你想30多欧元咱们都买多少东西了。然后结果人家说，那你怎么不买个瑞士通呢？我说瑞士通是什么？哎，朋友们，给你们强烈推荐一下瑞士通这个东西啊，它是现在瑞士铁路局推出的一款这种全国通用的一款通票。那么它不光可以坐铁路，也可以坐现在覆盖了应该是 90%， 就是绝大多数以上的这些公共交通，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城市的这种地铁呀、轻轨啊，甚至是电车呀、有轨电车呀等等，公共汽车，甚至是上山的缆车，还有船都可以坐。然后这个是交通方面，最重要的是它还涵盖了大多数的景点的门票 啊，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这点确实。 对，比如说像我去的西庸古堡，如果我当时有瑞士通呢，不但这一天我想做啥就做啥，随便做，然后呢，西庸古堡我还不用再买门票。 哎， 这个就特别方便。 我想插一句哈，瑞士通这个票好像也分欧铁和瑞铁。 你在瑞士玩，你在瑞士玩，你就 其实就直接买瑞铁的就可以， 直接买瑞铁就可以。咱们说的就是瑞铁的境内的这种全境票，它就是在瑞士现在已经基本打通关了。然后这个很厉害，有一些地方像这个有些山上，它的上山缆车可能没有涵盖，比如像那个马特洪峰，它周围的那几个缆车没有完全被这个瑞士通 cover 掉的话，那么它会。 如果你出示这张票也可以打一个特别狠的折、就是也不是原价买，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瑞士通票呢，这个景区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这个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跟很多朋友强烈推荐，因为如果你是一大家子你可以再考虑，因为毕竟是小孩老人啊等等行动也不便，而且大家统一行动，搭乘公共交通的话你又有行李可能会不太方便。但是如果是一两个人，比如朋友啊情侣啊甚至三四个人，你们自己算算那钱去，瑞士通的这个网站就是你直接搜就能搜得到，它官网上都有报价，你们自己搜搜， 在国内就可以买。 对你直接在网上就可以买，你们自己搜搜那报价，你算算四个人加起来，你既不用花油钱也不用交停车费， 所以它既是一个交通卡又是一个参观券，也是个打折卡， 而且就等于通票嘛，就全部都有了。你想想你如果租车的话，很多人说哎，你租车其实还行，一天多少钱，您租车不算保险吗？租车你不用加油吗？你到哪儿景区你不用停车吗？对吧？ 对， 这些也是一些很多很多调味，你不要小看。就像我当时说一个电车能花多少钱，哎，你们去了你们自己体验一下，上厕所都要花1欧元左右的这个价格，这就是瑞士的价格。那你们去了可以自己体验一下，对吧？开车的话你只能去那种高速公路上那种收费站去上厕所， 对， 所以在瑞铁上如果你买的是一等座的话，那厕所都是跟别的隔离开的，就特别干净、啊，二等座也有厕所哈、所以说咱们不说别的，就光为上厕所你就能省不少钱，因为火车上面基本都有厕所、 这真的是有着自己的这个经验， 那这就是有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这是一个就是亲情提示哈，最好要买 Swiss Pass， 然后再去瑞士就可以。 所以从对出门之前一定要把 这个 搞好，尤其 而且26岁以下还有优惠。 哇，你看看还有优惠，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已经过了，不是因为我年龄还没到，我还没到 啊， 我还是一个17岁的那个青少年。 哎，行， 对，心理年龄还很阳光，很阳光。 所以这是通票。交通通票，这是可以省一大笔钱的。那接下来的行程规划，咱们时间有限，需要加快速度讲一下。 对，咱们赶紧讲讲行程哈。然后一般来，咱们从国内过去，肯定会从这个苏黎世进啊，苏黎世进、苏黎世出。一般来讲，咱们现在国内的航空，国航包括瑞士航空都可以直接直飞苏黎世，从北京。所以说呢，就给你们算苏黎世进吧。因为如果你从日内瓦什么这些地方去出的话呢，它要你要转机，比如像那个酋长航空等。它也有这种转机，那么你就需要转机。咱们就从苏黎世进的话，苏黎世玩2到3天，苏黎世湖啊，巧克力工厂啊，包括它的国家博物馆非常有意思，讲讲瑞士人到底是从哪儿起源，怎么来的，为什么瑞士人这么这个就是他们叫 punctual on time， 就是为什么对于时间这么就准时啊，要求的特别准确。 因为老有一句话。这个传说说这个瑞士的火车它也比手表还要准嘛， 没错，瑞士的手表大家都知道他们出好表，所以他们时间的概念特别好哈。瑞士的火车如果慢45秒就会有人开始 complain， 哎呀今天火车怎么晚了，就这么回事啊，特别准，特别准时。然后呢坐着火车的话，你们可以一路向南，然后先到这个瑞吉山。瑞吉山我强烈推荐，因为瑞吉山是一个离苏黎世不是很远，交通很方便，而且跟咱们的峨眉山是这个叫什么兄弟景区，友好景区，它里边是有中文服务的。然后上瑞吉山以后景色特别漂亮，用人当地人的话说，往北你能看到啥，往南你能看到阿尔卑斯，往东你能看到意大利，就人家就这么说，就能见度好成这样，所以就相当于一个观景台，你可以360度环绕美景。我上去的时候全程大雾啊，什么都没看到，所以我只能用想象然后瑞吉山下来呢，就是瑞吉山下来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快到了这个卢塞恩，卢塞恩的旁边那个大湖区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从卢塞恩呢，你坐车进到这个格林德瓦尔德，我非常推荐有人从卢塞恩去上这个少女峰，但是其实格林德瓦尔德就是坐车进去以后，火车到铁路修到终点不能再往前走的那么一个山中小镇，抬头就是艾格峰，特别特别漂亮。格林德瓦尔德住几天，然后这几天你能干什么呢？去少女峰徒步，少女峰旁边的冰川徒步，少女峰旁边是艾格峰，艾格峰旁边是僧侣峰，就这几个山用一天时间坐火车直接上去。很多朋友说徒步走不动，没关系，坐火车能上到欧洲最高的火车站，它叫欧洲之巅， 我这名字听着多响亮，欧洲之巅实际上只是欧洲最高的火车站而已啊，在它上面还有很多比它高的欧洲之巅、什么真正的这个艾格峰啊、少女峰等等都比它高。下了火车你就可以看到周围的一片一整条冰川、和在你的旁边呢少女峰、艾格峰，特别漂亮。然后格林德瓦尔德出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就捋着这些有名的地方走吧。 好 啊，继续去这个 顺着的徒步路线来。 对对对，采尔马特、啊，这个跟格林德瓦尔德感觉有些类似，但是感觉更高级，因为采尔马特抬头就能看到马特洪峰。马特洪峰应该是算是瑞士最著名的几座山，而且它的这个山的形状是一个三角形，上面有一点尖尖。就是他们咱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个瑞士的巧克力，就是那个三角形的长条的那个啊，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形状就是马特洪峰 啊， 这就是 并排着很多马特洪峰。 哎，对对对，很据说啊，在大家下回吃的时候可以看看大号的这个瑞士的这个尖峰的这种三角形巧克力，在每节儿。它不是很多节儿吗？ 对， 每节儿马特洪峰之间，如果你掰开里边是应该有个牛， 有个牛。 哎，隐藏官，隐藏官啊，大家可以去试试。这是我跟当地人说聊到的，不是每款都有，咱们吃那小的就没有了哈。 因为我经常吃那巧克力，巧克力太好吃了。 对对对，那个大号的中间，你在每节儿和每节儿中间掰开以后有个牛。 真的是那个哞牛吗？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牛，当然是那个形状啊，是那个形状，但是它会隐藏在里面。 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 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哈。所以马特洪峰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大经典主流景点，必游客必到打卡地。那么你不用爬山，在采尔马特，只要天气好，抬头就是马特洪峰。所以在采尔马特随便一拍，背景就是马特洪。然后当然了。到这儿你说都到这儿你不能上不上去一下多可惜啊。所以上到马特洪峰有几条徒步路线，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条最经典的，叫做五湖徒步，就是 Five Lakes。那么它这条路线一共能经过五个湖泊，然后这五个湖有的天气好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完全的镜面反射倒影。特别漂亮，对面是山，马特洪峰那三角，然后你在湖边上取一个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条线路呢，它是上山缆车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这个缆车下来以后，你要换成那种小号的那种啊挂着的那种缆车啊，所以这个中间这个换乘站呢，实际上就是你徒步路线的终点。所以你坐到这个第二道缆车上到山顶以后，你是盘山而下，慢慢悠悠走，慢慢悠悠走，走大概三到四个小时，慢慢慢慢走啊，非常没有强度，因为它就是下山，然后 就是溜达， 就是溜达，然后溜达经过了五个湖以后，最后你回到这个上山缆车那个换乘点，这样你还能坐缆车再下山，就完全不用这个怎么辛苦，所以这些是主要的名山大川徒步线路给大家推荐了。 所以大概如果一到十分，从一开始是最轻松，十是最累的话，你给这一次徒步之旅大概打多少分？ 十五吧，开玩笑，开玩笑，这次基本上腐败，大概打三到四分吧。因为有的时间 非常悠闲， 走的时间非常长，这主要是一个 给自己留出足够充裕的时间。 对对对，因为我们喜欢拍照嘛，对对对，所以 停停， 对，反正是长肉了，肯定是。 好，看来是不错。好吧，今天就只能先聊到这儿了。稍后为各位带来日出在八七六，再一次感谢超级小包子，我是袁一，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